好，今日系呢个系哎呀，今日几多号啊？ 6月26号。 26号。 6月26号，星期二得到，出街系27号啦 吓。你系黑布蒙头，所以唔记得。 好啦。 啱啱入闸。 啱啱入闸，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原班人马加多个嘉宾。 许留山。 系啦。 系啦， 大家好。 咁啊，有即系原班人马，即系大匪同雕伯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我本身就唔系好舒服嘅，所以把声就争啲吓。咁因为咧上个礼拜佢哋讲就话可能今个礼拜唔喺度，但系咧我嗰个行程就推迟咗几日咁啊，今个礼拜尾先要去要出门，所以下个礼拜就好大机会系要搵人上嚟顶噶啦。咁啊，讲翻今日咧有啲咩重要嘢要讲咧？ 咁啊，好多喎， 好多， 多成点咧？ 多到唔知由边度开始讲起 咯，咁啊由黑布蒙头讲起啦，因为咧呢个系今日最新鲜发生嘅事啦，系咪？话说香港早上清晨6时许，吓咁啊有一班黑衣人， 记住时间啊，时间好重要， 冇错啦。如果你话俾你听咧，我哋今日咧约埋去打劫汇丰银行总行，几点啊？6:20，系打咩劫咧？你想去做即系做嗰样嘢，其实都系叫做智慧嘅行为， 系嘛？ 你9:20就话去打劫啫，6:20打咩劫啊？系咪？今日清晨朝头早6:00几嘅时候去金紫荆广场有冇大妈喺度啊？ 冇。 有冇你嘅目标客户喺度啊？ 冇。 连差佬都冇啦，差佬都系因为啲保安，因为有保安就喺度啦，24小时佢哋有人翻工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保安咧就接你哋唔住就 call 差佬嚟啦，系咪？咁当然即系好多人都讲，今朝早呢班人咧有一个通称嘅，叫白票党。 又白票党， 系因为佢哋最能够解释佢哋就系白票党嘛，因为有人力社、民联、香港众志吓 齐晒， 呢三个组织咧就今日联决一齐咧就去共谋大事啊！去到朝头早叫清晨6时许嘅时候咧，就去到呢个 湾仔金紫荆广场 突袭， 就用一块好大块嘅布啊！吓都唔知喺边度揾翻嚟，可能要几块博埋啦吓。 即系成块嘢噶嘛？ 系啊，好大块布啊，博埋嘅，一定要博埋，咁啊一块冇办法噶吓。咁啊博埋好多块布咧，即系依个我哋都 俾到 credit 佢。定系佢去嗰啲即系布行嗰度成匹咁买翻嚟咧？ 成匹都冇咁阔噶嘛，佢一定系博埋噶啦。 佢哋做晒准备，嗰块布咧仲要整几碌竹喺度，咁样到时可以撑起佢啦，可以挂上去个金紫荆咧，方便少少嗰啲。 咁啊冇准备又唔得嘅呢啲嘢。 嗱，呢个系一个有预谋嘅行为艺术。 系。 嗱，因为咧，你话系咪佢哋达到咗一个政治目的呢，其实好明显系个政治目的系乜嘢呢？ 起码有人报， 就话俾你知咧，我哋未死， 其实系打卡， 仍然系需要你嘅筹款。 系啦， 七一件系咪？ 七一件见唔知，佢哋仍然需要你哋嘅筹款嘅捐款啊，因为咧冇你嘅捐款咧，佢哋什么都不是。 定系佢哋惊俾七一嗰阵时俾人围咧，而家做定啲嘢，去到等人哋唔好意思围佢咧？ 唔知 唔得噶，你个白票党嗰个印象咧深入民心啊！你挂几多块黑布都唔得噶啦，缠住自己都冇用啊！攞块黑布嚟， 唔系因为咧嗱，好明显你即系你要达到嘅啲咩政治诉求咧，即系你讲咗出嚟。不过咧，好明显都系朝头早清晨一早去搞啲嘢，就影响唔到公众。咁啊，亦都系只能够影咗张大合照，打完卡。咁通知苹果日报做个独家报道，咁其实任何嘢都得，即系反映唔到噶啦。你只系一个行为艺术嚟嘅啫，系咪？ 咁人哋就系做行为艺术啊嘛。 系啊，唔系咁你喺个行为艺术，唔系唔讲到啲人哇抗争靠晒佢哋啦，香港有救啦。 系、哎、有人咁讲咩？ 有啊， 吓、 啊，仲好多人咁讲啊，即系得你哋咋？而家仲会走出嚟啊？你哋净系识得批评吓、啊，你去做啊咁样。 哦，咁又系。因为而家咧，自从嗰班咧勇武抗争嗰班瓜咗之后咧，即系呢啲已经好劲噶啦。 我见到今日晏昼到咧，已经有人咧会发，你知唔知你佢哋呢单嘢背后呢个行为艺术背后嘅政治含义系乜嘢？系咁几咁高尚嗰啲咁啊？哇，好嘢喎！人帮你兜都解释到出嚟，即系嗰个情操啊，嗰啲系点样帮助到社会啊？ 基本上咧，讲真一句，如果咧 以前熱普城嗰班友仲活躍嘅時候咧，就一定俾人丙到七彩，就話呢啲嘢咧行禮如儀啊， 就做 嚇嗰類嘢啦，消耗文氣啊咁樣。但係就而家熱普城自己內戰已經打到七彩啦，所以佢哋係唔會出嚟嘅。如果佢哋即使出嚟鬧人都好咧。佢哋呢班人一樣會俾人丙翻轉頭嘅，咁所以而家做呢個行為藝術咧係有啲理由嘅。 唔係，咁你要做行為藝術咧，其實都冇所謂嘅嚇、啊。但係我哋會攞翻比較接近嘅出嚟睇咯。人哋熱狗咧就喺安全嘅地點咧，即係地方咧就介打到共產黨。 你就喺安全嘅時間。 係啦，你哋就喺安全嘅時間咧，就叫做咧 表演一個行為藝術啦。 就用黑布咧就笠住金紫荊廣場，係咪？咁 笠住嗰個金紫荊嗰件嘢。 啊，嗰個雕塑啊，係啊，嗰個雕塑啊。咁因為咧，有人話：，誒，你點解揾啲嗰啲焊槍，就將嗰啲嘢咧就整斷佢？咁啊，到時焊都焊唔切啦，咁樣咁等習近平冇面。如果佢咁做咧，又唔同喎。啊，我由衷嘅致敬，因為咧要負上好大嘅政治責任同埋刑事責任，因為係呢個叫做咧刑事毀壞啊。但係而家呢個罪名咧，最多都係告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係嘛？咁啊，好难去告一条好重嘅罪嘅，啊，通常就罚你五嚿水或者社会服务令，或者社会服务令，可能都有机会判社会服务令嘅。咁如果本身有案底嗰啲人咧，就会重啲，啊，即系有机会重啲啦。但系我咁好难判到监，因为你冇毁坏佢嘛，你搵份布遮住，即系其实真系一个行为艺术嚟噶嘛。所以咧，佢哋喺一个好安全嘅时间之下，因为六点几唔会扰乱公安啊嘛，系咪？亦都冇扰人清冇嘛，嗰度冇民居嘛，系咪先？ 连阻住雪糕车做生意嘅都冇， 系啦，即系咧，任何基本上影响唔到任何人嘅。 啊，除咗嗰、那个保安个差佬上到去自己善亲之外， 嗯，咁呢个系你差佬自己问题嘛，冇人搞你噶嘛。 其实我见佢都好合作，佢连咧啲围栏咪围住嗰个金紫荆嗰雕塑嘅，佢连拱歪少少都冇，佢侧侧地身摄入去嚟挂嗰块黑布，佢真系好合作。你对于 梗系啦， 嗰、那个抗争意志真系薄弱得好紧要。 咁啊唔系，呢个先系真正嘅抗争意志，因为咧不死抗争唔能够输噶嘛，咪边有下次咧？ 系 一拉咗，咁啊永远都唔肯，冇人再嚟咯。咁啊为咗可以永久抗争，所以一定要保存自己嘅安全。 其实嗱，安全咧都无可厚非嘅，冇人希望佢哋冒险，系咪？咁但系咧，即系我哋都觉得佢哋嗰个叫做存在价值咧，都唔系好大，因为咧。即係老實講啊，經歷咗咁耐嚟咁多事發生咗之後咧，又呢個雨傘運動，跟住到拆大台，到推聯啊，到咧本土派呢個土崩瓦解，跟住呢個白票黨嘅出現，令到成個民氣散曬㗎啦，係冇可能再重組㗎啦。而家唯一嘅方法就係叫休養生息嘅啫，你做咩都多個魚嘅，咩都係冇用嘅，因為咧你已經冇辦法對於呢、這個。党构成压力，如果呢个党系有对于佢系有压力嘅话，民意一面倒支持胡苏贞啦，佢都可以唔理你嘅，系咪？咁当然咧，你都企埋喺佢嗰边啦，系咪？即系你包括党，你都企咗喺佢嗰边噶嘛？你同小市民一样系一个对立嘅状态。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呢个社会成个民气咧，基本上系不利于抗争嘅。啊，我觉得起码都要休养翻三四年。下一届立法会咧，今届冇噶啦，即系今次呢个成个民情冇晒噶啦，都系个个都系做乖乖地做顺民噶啦。 系啊，会有一段时间低潮噶啦，呢个预咗噶啦。 系预咗噶啦，即系咧你好，你而家系再喺啲时间咧，你点样做咧都冇，即系一个人咧。已经系连续即系点讲啊？连输六七日噶啦，唔系六七口啊，六七日你都好难翻到身噶啦，仲想追翻以前啲钱冇机会嘅，你只能够止蚀离场，忍下翻去打翻三两年工，储翻啲钱再嚟过嘅啫，系嘛？冇可能俾你继续倒落去，而家根本就落磨冷静。佢哋都系磨冷静咁 嘅 行为。 但系如果唔系咁样嘅时候，冇人知佢哋存在嘛。好，而家呢个世代就系个存在感问题嘛。点解话 Facebook 打卡啊？得闲无事啊，攞部机出嚟自己喺 up 两句直播，要全世界人知道你存在先有价值啊嘛。 嗱，起码我哋今晚就会用咗十几分钟时间讲佢啦。 冇错啦，嗱，仲有一个问题，啊，都好大镬噶。有啲人好想出名，但系后屘都不存在噶，等于即系啲差佬问：喂， 嗱嗱声啊，拉咗陈志全慢必啊，嗰、那个系快必嚟噶，即系成日都可以俾人揾错嘅，即系你个存在感一啲都冇。 咁唔系呢个咁啱啫， 所以咪继续抗争咯、 啊。抗争嗰个慢必嚟嘅啫，话系教我， 教我系啦，人哋误会咗呢个，绝对唔关教我事。 因为咧，佢哋仍然咧系冇留意清楚，因为见到咁肥，梗系慢噶啦，谂住 系啦，冇错， 系啱， 即系佢哋嘅存在感，因为咧。呢一班所謂白票黨有咩？係我哋仲夠不夠噏下啫，其他仲邊有啊？ 真係冇人理㗎啦！即係我夠膽講，黃之峰咪都係白虎烏斯登打，係咪？ 而家個個喺度食緊熱寶城花生啊嘛！ 係啊， 人哋人哋 Facebook 一個 comment 就已經係全部殺曬你，個焦點唔喺呢度。 係。因为唔想睇冇兴趣咧，而家即系对于呢样嘢咧，你炒下花生可能都系睇下嘅。咁一般嗰啲政治议题，大家都唔着紧，点解咧？喂，你最近呢几次嗰啲大匪你战话讲啦，民主派次次都系关键一票唔去投，系嘛？喂，你都完全放弃咗个议会，你都完全放弃咗个抗争。 唔系民主派啊，而家连白票党都系。 系啊， 吓，好似罗冠聪咁，情愿走去睇演唱会都唔投票，咁你点？ 系啊。 吓、啊！我答你唔到嘅喎，成班就去咗睇演唱会都唔投票， 系咪等 DQ 啊？成班 系啊，睇打定输数 真系，等 DQ 啊，乜都唔理啦， 系啦，啊费事浪费啲青春啦，系咪？啊，所以我话啦，而家香港嘅政局冇得搞嘅，一几条重要法案咧，佢哋话最紧张又乜又乜，又横州又成。全部都通过晒， 唔又自己系争票唔够嘅， 系啦， 佢哋只要唔缺席就交票够啦。 个问题唔系人哋都半放弃打松浆俾你噶啦，点知你哋喂， 唔系算数啦，因为对家咧系睇住你有几多人先食嘅， 其实都唔能够咁讲嘅。不过咧，你系做到即系点解你唔系尽咗全力咯？系咪咁未尽全力咧？如果喺马场就好危险吓，因为咧系会俾人哋判监嘅，即系马监啊吓， 停赛起码九个月 啊，唔系九个月嗰啲叫就喺香港钉牌噶啦。喺香港俾有边个几个骑师俾人停赛九个月咧？就有一个叫白德文啦吓，好耐之前啦吓，咁啊后屘做埋神父啊，而家做埋练马师啦。呢个就系澳洲一个顶尖好手啦。跟住好似余建成都系，定系余建雄啊？唔记得两兄弟是争一个又停赛九个月嘅啊。总之停得九个月咧，就即系等于终身钉牌噶啦。 系 啊，咁啊呢个咧好似系犯咗马会天条啦吓。咁我哋讲起点解会讲起咧？因为琴日一场赛事啊。精英碗定系乜鸠嘅？精英点啊，好似系跑千八。咁咧有只明星马叫做巴基之星咧，就上阵。咁就配住一个咧香港呢、這个可以叫神级骑师嘅，因为从来未有一个骑师可以喺香港咁威嘅吓。一个叫莫雷拉，就巴西骑师嚟嘅。咁讲翻呢个莫雷拉，讲少少嘢先啦。因为咧佢原来啊，我有我啲朋友做马经话翻俾我知咧，佢喺新加坡都系咁嘅。都是横扫新加坡的，一出莫雷拉就赢晒噶啦。基本上咧，成个马场就系跑一个莫雷拉嘅啫。 好似其他沟通咁。 我自己觉得咧，佢应该系有呢种能力，可以同嗰只马沟通嘅。嗱，点解咧？一只马正常嚟讲啊，唔系摩托车，唔系嗰啲你话揸汽油车系嘛？喂，你踩油就去马，唔系噶嘛？你只马推落去有同冇，你骑师系 feel 到，但系你唔知佢几时发力，佢会。几时推落去佢有嘛？你明唔明啊？仲有你见莫雷拉嗰啲走位咧，佢次次走好蚀位嘅，次次喺大外档铲上嚟，话过你就过你，第二啲骑师骑唔翻出嚟嘅。点解咧？佢就可以咧，好似系同只马有充分沟通，啲马话俾佢知得啦，我有力啊，你去马啦，好似系咁样嘅意思啊。因为第二个骑师我见唔到嘅动作啊。以前香港跑马，你讲翻咁多年嚟啲以前啲大师傅高东尼系嘛，近能无思义呢啲比较顶级嗰啲啦，黐一皮啊马佳善啊吓嗰啲高雅智啊高驰嗰啲已经系争少少噶啦吓。咁你再睇翻呢个莫雷拉咧，佢系每一场都可以行走一啲好蚀嘅位，但系佢好似唔怕只马会走蚀位咁样，话过你就过你。所以咧，我系怀疑咧，佢应该可能系同识得同只马沟通， 或者可以输啲真气俾只马，等佢只马会飙上嚟。 定系只马本身超咗班咧？ 冇，佢好多马咧，第二个骑唔翻嘅。佢赢嗰啲马好多系第二个骑唔翻，即系咧，你话喂，佢只马你骑上去啊，啊咩个骑师翻嚟嗰啲咧就唔系莫雷拉骑嘅。莫雷拉好多时候咧，尤其是即系最近就 太多好馬騎咧，講佢初初嚟香港咧，佢走嗰啲位好離譜嘅，全程外檔。如果係以前啲董彪喺度時候，一定屌嘅，點撚樣騎馬噶？全程走外檔，起碼是八九個馬位啦，佢照贏。即係咧，可以去到咁咧，佢一定係。即系人同马咧，可能已经融汇咗啊！佢亦都俾到息怒只马，只马亦都收到，亦可能俾翻反应佢。所以咧，佢可以系控制住只马，令到只马咧几时挞着或者几时加速就加速。呢样嘢好难控制噶嘛？你几时去加速嗰只马好难控制嘅。 同埋只马咧会受周围环境影响噶嘛？即系有啲马喺佢旁边嘅，咁佢自然会缩一缩或者可能冇咁放都得噶。 系啊，嗱马咧戴眼罩咧，其实就系一个兜形嘅嘢咧，兜住佢只眼，等只眼马唔好周围望隔篱，左睄右睄，因为马好八卦嘅，同埋好细胆，一少少嘢咧，佢有啲马怕影嘅，连自己嘅影都惊嘅，因为咧未唔知道嘛，有啲马，咁有啲马咧就戴个鼻箍，就等于唔好望以下视线以下嘅嘢，就因为佢啲马怕影嘅，吓、啊，即系每一个配备都系因应啲马嘅唔同嘅马性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条友咧，佢真系识得同马沟通，如果唔系冇可能可以咁犀利嘅。以前你话超过100场嘅头马骑师，香港冇几多个嘅，系得个伟达，好似霍达都试过。咁再之前嘅马街线咧，告东尼嗰啲，喂八九十场啊，不过以前冇咁多，冇跑咁多，而家跑多咗，但系都冇咁夸张嘛。佢而家喐下都百六七场、啊。贵贵都有百几场马喎，好犀利喎，而且完全抛离地二，系冇人同佢斗到嘅。 咁巴基斯星你点睇？ 嗱，巴基斯之星咧就肯定唔系佢拉停嘅，系佢感应到只马可能唔想跑，又或者咧只马可能都会有息怒俾佢，所以佢够胆拉停只马，事后马会验到咩出嚟？嗱，镜头所见咧捉唔到佢痛脚，就唔系拉马嘅行为嚟嘅，系只马自己不愿展步。咁我觉得佢可能唔知赛前同只马讲咗啲乜嘢啦，一定系俾咗息怒嘅。喂， 金铺小心啊，嗰啲咁啊， 梗系唔系啦，咩金铺小心啊？我食咗4000万啊，你唔好淋呢落去啊！如果唔系我赔好多啊，咁嗰只啦，可能，因为冇可能，因为咧冠军最顶级嘅骑师一定系拉马高手嚟嘅。 系， 咁但系穆里拉，我觉得佢唔使拉马嘅，佢只要话俾只马知。嗰只马可能会配合佢嘅，吓、嗯、呢、這个我觉得系第啲人做唔到，佢做得到嘅。 不过今次只马做得出面咗少少，我哋 唔系只马自己唔行啊嘛，唔关佢事噶嘛。 唔系因为咧，巴基之星咧，曾经好多人讲，哎呀呢只新一代马王啊，如何如何。 系。 咁你睇下今即系简炳慈先生啊，今日就弹到一文不。 我系啦，老简讲即呢只马讲得啱，因为咧马点为之一只好马咧，就设计太聪明，同埋脾气臭，臭脾气嘅马咧系成为唔到马王嘅。因为咧马王咧一定唔可以太叻嘅，要蠢少少，要受骑师 control， 要受鞭，即系话咧人哋想你去马嘅时候你就赢马咧，呢啲先叫马王。嗯、我瞓咗身，屌你突然间你跑第四，我点算啊？ 你发我脾气 系咪啊？唔得噶嘛，所以咧佢系唔具备做马王嘅条件嘅。 喂，呢啲似某啲组织揀人喎、 啊，系啊， 奴性要够重， 佢揀马仔咧一定要够奴性重，系嘛、啊？听听话话，要你去东你就去西，唔叫你去东你就去东，塞雪条棍落口度咧，要塞到满晒，系嘛？ 你呢个 真系，塞完之后仲要话我好开心， 哀事，差唔多叫你食，差唔多叫你食屎，食完屎之后嗱，哇，哀事哀事，跟住啊，要你写一篇10000字啊，点样呢盘？盘屎又好食，系嘛？食咗呢盘屎之后，对有啲咩得着，系嘛？要写个赛后检讨或者呢个食评，系嘛？咁样先能够做到热狗。即系当然啦，马咧就系、是、练马师都话啦，马太聪明咧，佢哋系唔好教嘅，吓、啊。所以简明慈讲得啱嘅，佢简明慈嗰啲咧，其实系佢练嗰啲咧就唔系马嚟，全部系路嚟嘅，因为咧系跑死马嘅，日日出嚟操一个礼拜跑一次嗰啲马、啊、所以咧就佢嗰啲马就特别辛苦喺佢个仓啊。咁啊，呢、這个穆雷拉咧肯定唔会有事嘅，因为咧而家佢系香港嘅生招牌， 系冇错， 一个咁嘅人咧。马会从来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嘅，以前嗱马街线好少停赛噶，嗰冠军骑师伟达好少停赛噶，啊，即系咧亦都唔会犯天条嘅，犯天条咧就通常啲骑，总之呢啲冠军级嘅骑师咧就唔会搞你，告东尼啊都唔搞佢啦，大家心照啦，咩人系啊，你见告东尼都唔搞系嘛，即系有个不成文规定，马会都会包庇呢啲叫做最顶级呢啲人嘅啊。 系唯一搞个麦德文嘅啫，最顶级嗰个啊，其他都冇乜点搞噶啦。啊，咁啊，今次咧，呢个巴基斯星，我觉得系只马真系自己唔愿剪步嘅，可能跑得攰啦，啊， 都密嘅出得。 咁讲真啦，赌博 1.2 倍，有咩博彩价值啊？赢梗都唔买啦。 哇！但系好多人输到扑街喎。 赌博就系咁邪噶啦， 系啊，穆维拉会巴基斯 都搞成咁， 哇！真系个个都瞓身落去，我喺网上一片喊声。 其实唔使喊噶，如果啲人有开赌开钱嘅都知道啦。有一样嘢叫四路归西啊嘛。咩叫四路归西呢？即系咧过澳门百家乐有大路，有曱甴路，有小路。跟住仲有一个下得仲有一个叫做小小路，总之有四条路嘅，四条路都系指向嗰个咧，一定爆。呢个叫四路归西，马都系一样嘅，全香港最顶级骑师，最好嘅马，跑最正宗路程，又唔系重磅，仲系平磅，边度有得输啊？赢梗噶啦，系咪啊？咩有利条件集于一身，系咪赢梗啊？ 通常啲鬼就谂住最保险就买个 pace， 啊点知就跑个第四， 即系当年巴西，即系98年系咪法国对巴西？边个会谂住法国会赢到噶？入晒六决赛净系得场场都和波，跟住就得一个黄金入球，跟住42码都唔识入波嘅，佢原来唔识入波噶，用个头顶就先单用个头顶呢两球入去，系嘛咪赢咗咯？喂，巴西输3-0，边个买到呢啲嘢啊？系咪先？ 你啊， 我买3-1啦，冚家铲，估唔到巴西咁快，边等到估到咁快嘅？起码有一球啦，冚家铲嚟，搞到我80倍啊，冇中到。 我成日以为你中咗啲， 买3-1啦，我就系射漏一发3-0。谂住巴西冇咁快， 一网进取啦！ 我同即佢讲，即系讲呢场波，我成日都话佢中咗，原来你唔中。 我中下盘，我受咗好多，但系中唔到波胆啊嘛，好遗憾啊！买1,000蚊，有八万蚊喎，如果中咗，系嘛？我就系射漏咗3-0，系真系好阴功。喂，咁啊，我哋要讲翻，即系讲翻啲正题啦吓。我哋好似第一节轻松得滞，系嘛？ 系啊， 应该比较 沉重啲啊， 比较沉重啲。点解咧？ 香港嘅政局 风停咗嘅喂， 系嘛？ 嗱，突然间好似好局咁样。香港嘅政局咧，除咗莫雷拉之外咧，仲有一个叫莫家贤， 系啦， 都系姓莫啊。咁呢个莫家贤咧就退出咗民协啦，吓咁讲真，一讲到民协，大家都。即系点讲啊 ？icon 啊，又出翻嚟嗰个头冇头发嗰、那个， 系即系大家都对于呢个冯检基嘅，喂，冯检基咧其实冇嗌错佢花名叫曱甴， 系啊， 佢嘅生命力真系好强。 呢个曱甴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帮佢改嘅？ 郑经汉啊嘛， 系啊， 系啊，系。 哇，你个咁好记性啊！ 系啊。是近期嘅啫，早期唔系叫早期叫， 早几年开始叫曱甴噶啦， 应该系， 但系好受落啊，对呢个名 字，曱甴嗰个战斗力强嘛， 据闻因为 生命力强， 因为个传闻就系话，如果呢个世界打一场核子大战咧，应该死剩啲曱甴嘅， 系因为佢话佢个嗰个翼咧有保护辐射能力，咁但系肚冇嘛，个翼有啫嘛， 真就唔知呢、這个， 所以文协咧死到最后咧都系整翻啲曱甴缝检机啦。到最后战至一兵一卒嘅时候， 佢冇办法，佢因为佢啲曱甴，佢呢个曱甴繁殖能力差啲啦，净系得一只咯， 系 咪？佢繁殖多几只可能冇事嘅，咁但系冇办法啦，成个组织得你一个，连 page 都要你自己管埋。 嗯，哦，一个分身几个，小编嘅佢嗰个 管理员， 系啦，管理员系 啦，系啊，咁咧即系 一人党咯。 即系佢一个人可以乱斩权位到去呢个地步咧，即系点讲啊？其实冇人，大家都知道你死紧嘅，因为咧，如果你有泛民初选，只要泛民派另一个人出嚟，你一定喺初选度落。 唔系好简单啫嘛，如果莫家贤个传闻就话佢走咗之后会入民主党啊嘛。 系啊，阿刘伟兴就漏佢噶嘛。 老唔系而家讲紧话佢会喺补选之前入噶嘛。 系啊。 咁如果入咗去，跟住莫家贤代表民主党出嚟初选咧，我谂阿基都瓜得噶。 唔系啊，上次讲咗嘛，刘伟兴叫佢入民主党，跟住、啊、代表民主党出。 我谂阿基会瓜噶喎，喺个初选嗰度 一定 已经瓜噶咯。 一定瓜。 唔系啊，都系因为咧，其实最扑街咧都系民协自己人，有咩理由？ 三分二通过系啊， 系因为你哋本身都 你哋本身你嘅组织都系扑街， 唔系因为佢嗰个选举办法系有问题嘅。 哦， 佢嗰个咧就系话佢咧嗰三分二系咩人咧？就嗰几复杂。 哦，公司票啊又有。 唔系，佢系咁嘅。佢话唔知咧，就系话几时嘅，即系啲代表啊，即系佢嗰啲啊，即系啊。 可能功能组别咧，即系民协都 有 功能组 别。有啊，佢另外嗰班有一班咧，就话咧代表过最近选呢个立法会同区议会嗰啲，其实得几廿人嘅啫，嗰度好少人嘅啫，嗰三分二系。 哦。 佢唔系会员大会嚟噶， 哦，即系民协都分 A 股 B 股嘅， 啊，类似啦， 啊，咁啊 B 股就话有投票权系嘛 ，A 股就冇嘅，可能吓，总之但就 不要查清楚，但我记得系有呢个讲法，佢哋嗰啲玩法系好特别噶，又唔系会员大会，唔系剩噶， 系，总之呢啲咧都系一个冇希望嘅组织，讲真咧，冯检基参加补选赢嘅机会同黄毓民一模一样。所以黄毓民已经系知道冇得赢，就梗系话自己收山啦。明知输紧，四年之后自己69岁仲出嚟同人选啊！ 明日黄花已经今日完咗嘅嘢就已经完咗。 阿基都会输嘅，其实 佢输硬嘅，唔系会输，系一定 佢都会输。 我批死佢100%输紧。 唔系佢而家佢可能样衰到连初选输俾莫家贤咁啊！ 肯定系 咁就好玩啦，真系。 但系呢个唔使估嘅，一定 咁就好玩啦，真系。 早一个礼拜前咧，喺呢个荔枝角咧啲屋村嗰度咧，见阿冯检基咧已经喺啲路口度啊插晒啲旗，写住民协。冯检基嗰啲咁样， 系 一片旗海。 而家一仲，而家你仲惊另外一样嘢喎？佢随时民协有退党潮嘅，唔止莫家贤一个走嘅。 佢唔理噶啦，佢 唔系啊！到时我谂啊，真系，唉， 唔系冇所谓啊， 散散地啊，真系。 你民协基诶，早轮都基本上想同民主党合并啦，咁咪啱咯？你退党佢接收。啊，咪家族合併啫嘛，冇问题噶。 唔系，可能喺冯检基嘅角度，可能觉得，喂，我赢咗个议席翻嚟嘅，你哋咪翻嚟咯，点样咁？佢个角度系咁谂噶嘛。 你同啲赌仔一样咯， 系嘛？ 喂，你都输咗六七日噶啦，你仲想赌落去啊？唔系嘛，你翻屋企啦。 选区议员都选唔到，做咗几十年，你做得好嘅，点会输？系嘛？ 咁、当然，咁当然， 嗰个系佢沙煲兄弟嚟噶嘛？ 有计划嘅，嗰、个就 嗰、个佢系沙煲兄弟嚟。 我话真系，如果。其实都唔会介死你嘅，嗰黄仲奇区议员基本上都系嗰几栋楼，你真系明明白白喺度，你都未必，你都未必一定介到我，因为 200就死噶啦。 但系咧，老实讲啊，你阿大飞讲得啱嘅，如果你真系扎扎实实啊，同啲街坊。真系出嚟勤勤力力，冇可能会咁样俾你戒到嘅。你喺度几十年，人哋失踪咗咁耐，突然间蒲出嚟，仲有人信佢嘅？你谂下，呢个问题都系佢嘅问题嚟嘅，其实 系啊，你输唔系输俾人啊，输俾自己啫嘛。 系啊， 你真系日日企喺度，你就解释啦，黄仲奇就点样点样点样，我喺度服务咗街坊，点样点样点样。 咁佢系民协嘅太上皇嚟啊嘛。冇办法噶， 唔系而家叫做交棒俾三代之前啊嘛。 系啊，你讲过啦，如果仲有个叫斯咩啊， 斯德来。 哇，原来真系三代之前啊。 而三代啊，你数数廖成利、莫家贤、斯德来啦，而家都。 哦，系啊，咁冇用啊，呢、這个都系傀儡嚟嘅啫。边个做民协主席都系傀儡嚟嘅，冇得讲嘅。 因为民协系佢真系一手一脚咁拼出嚟，但系实际上真系你当你系唔得嘅时候。系应该退落嚟。 其实佢去新界西选呢次已经被人闹咗七彩啦。 你仲介死埋呢个？ 你整死埋李卓，整死埋李卓人，怼咗个何君尧入去。 啊，咁啊，呢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啦。